一路云水，胜似出水连枝，亭亭临风。行走在街市之上，就如同进入了一个充满禅意的世界当中。记住这一份清凉世界，无锡拈花湾。下一个要为大家推荐的人少景美的地方是泸沽湖。它没有丽江的繁华，也没有香格里拉之名，但它却以最原始的姿态惊艳了所有没见过它的人。人间净土，走婚圣地，避世桃源，便是泸沽湖给外人的印象。但是当我们翻山越岭来到川滇边界，站在泸沽湖面前，当了解代替了好奇，你才能真正体会到泸沽湖的与众不同。无论是走婚桥情人树，还是赵家湾、博洼湾以及王妃岛尼赛村，都弥漫着清凉纯净的气息。居住在这里的摩梭族姑娘们不仅聪明能干，而且能歌善舞，善良又美丽，有水中女儿国的美誉。另外，可能很多朋友还认为泸沽湖这一带比较落后，其实这已经是你的老观念了。现在的泸沽湖景区是很现代化的，但是这些现代化却与周围的自然风光结合得相当得体。这里有现代化的客栈，位置也都特别棒，离走婚桥、草海和里格还有大洛水等景点都是非常近的。而且呢，客栈的采光极好，推开窗就可以看到湖水哦。下一站我们一起去往香格里拉，虽然它名气很大，但是我仍然要再一次把它推荐给各位好朋友们。秋天是云南香格里拉最为精彩的瞬间，这里有典型的藏区高原风光，蓝天、白云、牛羊、雪山、草甸、牧场，再加上淳朴彪悍的藏族朋友，构成了一幅明朗而又和谐的自然生态画面。当第一阵秋风吹过之后，草原的颜色就开始悄悄地改变了。大颗大颗的酥油花，红黄相间的狼毒花，深色的鸢尾花，草原上点缀的火红花海，它们红得那么惊心动魄，红得那么热烈赤诚，红在你我的眼中，也红在了你我的心中。 想着你皮肤的白，头发的黑，想你温暖的体温。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在节目当中呢，今天小彤要为大家推荐一些人少景美的小众旅行目的地给大家。那么下一站呢，我要带领大家回到我们的帝都大北京。很多朋友说了，北京人到什么时候都是多啊，那去哪里呢？其实在北京也有好去处，那就是北京沃伦达部落。在北京的延庆呢，有这样一个美醉了的度假胜地，它背倚燕山山脉，面朝官厅水库，甘甜的山泉水经每家门前流过，这里就是奥伦达部落。这个位于千古之谜的古崖居畔的美式小镇，充满了自由奔放的味道。每个初来乍到的人可能都会不由地怀疑，这真的不是在美国吗？从四环出发，沿着八达岭高速一路向北，驶入国岭掩映的山间公路，一片山谷豁然开朗，依山而建浩瀚庞大的西美风情建筑让你瞬间心情大亮。配套齐全的西部美式小镇度假风情就这样隐藏在风景如画的群山当中，这里就是沃伦达部落，一个有着北京最美度假小镇之称的休闲度假区。这里有大片的葡萄庄园，如梦如幻的薰衣草庄园，还有美式草坪，如果你来到这里一定会爱上它。这里还有一个西镇基督教堂，也是别有风情的。信奉基督教的乡民每周末呢都会在这里做礼拜，许多场婚礼也都是在这里举行的。原乡唱诗班自打组建之后呢，天籁般的声音就时时响起，每次步入教堂心中便充满了宁静与喜悦，哪怕你不是教徒，来到这里安静地感受一下也是极好的。来到这里呢，你还可以随时加入到原乡免费的山水骑行、高尔夫、网球以及美食课堂，参加各种体验活动，更可以随时沉浸在花海中品尝美酒。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小了，它的名字叫做松阳，位于浙江省。松阳真的是太小了，小到需要用放大镜也许才能在地图上找到它，但是松阳真的很美，美到好多地方哪怕只是路过却期待重游。这里有层层山峦，适合徒步，看云雾缭绕，这里有古朴村落，适合休闲，踏原始沧桑，这里还有连片的茶海，适合徜徉品尝茶香风光。而松阳的秋天呢，则更像是一幅油画，金黄的树叶和壮美的云海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有很多外国朋友到这儿来也都是不想再离开了。那么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景点肯定不算是小众了，提到它的名字真的是家喻户晓，但是好在这个旅游景点的具体的小景点呢相对是比较分散的，所以我想可能大家去了也不会赶上太多的人。这里便是婺源。因为这里实在是很分散，然后很多朋友去了之后呢会这里住几天那里住几天，所以我想你应该不会感觉到这里是那种大众的拥挤的景点。 晒水笋，夏晒山珍，秋晒果蔬，冬晒香俗。婺源黄岭村这独一无二的晒的符号便绘制出了农俗景观和最美乡村的称号。当秋意正浓的时候，婺源的颜色也就越来越红，夺目的红叶被沙沙的秋风追逐飞舞，满山满谷的飘飘落落，房屋枫叶早已浑然一体，那道独有的风景让人心醉不已。另外呢，在这里还可以推荐给大家选择一些不一样的民宿。这里的民宿有着诗般的田园风光，虽是民宿，但是硬件配套设施也全都是一线品牌，而且呢，价格相对比较亲民，朋友们不妨上网搜罗一下。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推荐那些人少而且又景美的小众的旅行目的地。那接下来呢，这几个地方都是位于重庆的，可以算得上是人间秘境了吧。如果朋友们去重庆旅行的话呢，我觉得这几个地方给大家可以安排时间去一下哈。比如第一站，酉阳县的河湾山寨，我是没有去过，但是据去过的人说，在酉阳火车站对面呢有一个小客车站，在这里乘车到后溪镇，然后呢在后溪镇从码头坐船便可以到河湾山寨了。船上是迎面吹来的酉阳河风，一路山水景色便可尽收眼底，心中涌起那句人世间有两个世外桃源，一个在重庆酉阳，一个在你心中，让人好生感慨。据传呢，河湾山寨建于明洪武年间，是一处已经有800多年的土家村山寨。村寨里的白首堂至今仍然存放着许多历史传承的器具，这里除了水就是船了。河湾山寨也有农家乐，凑巧的话还可以看到苗族的白手舞，吃饱饭之后便可以坐在河畔无不惬意地去欣赏满天星光。那重庆的另外一个人少的世外桃源在奉节县的乌云顶，乌云顶呢在奉节县的南岸永乐镇丰收村，海拔达到了1400多米，上面有一座文峰塔，塔身久经沧桑却巍峨挺拔，尤其到了秋日里，红叶撩人，令人心醉。山脚秀美而又僻静，高山蔬菜清香宜人，农家腊肉更是鲜美醇厚，乡村田园风光到处就是这样怡然自得的景象。在这里呢，你登高远望便可以看到瞿塘峡了。重庆的另外一个人少美景的地方呢，就是巫山县的葱坪湿地。巫山县当阳乡有一个地方叫做葱坪，葱就是小葱的葱。葱坪紧邻神农架，这里呢生长着很多种的药材，也生活着很多珍稀的野生动物，比如说金丝猴、金钱豹、黑熊、猕猴、穿山甲，在这里都可以找得到。为了更好地保护这片湿地，这里没有开通公路，需要从当阳乡翻越2500米高的两座山才能够到达。在山顶上能够看到葱坪的真身，大小不一的湖泊清澈见底，倒映着青山白云，沼泽里的水草野花在风中摇曳着身姿。附近有一条当九路，在巴渝自驾圈里也是相当出名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推荐了很多比较小众的旅行目的地，甚至有一些还是未经开发的。我们不开发它，并不代表它不够好，而是它太美了，我们舍不得开发它，要把它更好的保护起来。无论是怎样的美景，如果过度开发，都会造成资源上的浪费以及生态的不平衡。所以再次提醒各位好朋友们，越是去往到美丽的地方，越是去往到原生态的地方，就要更加的保护好那里。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